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朝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嗯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，西安府知府张治中奉西安侯之命，要陷害谢家滩的谭旺、谭德祖，愣说丢失一颗夜明珠，在谭旺手里头。这儿呢，西安府派人到谭家，把谭旺可就给拘来了，下签票，说现代话吧，下逮捕令。谭旺呢，自持着这个官司没有多大的要紧，他心里都不怕，跟着到案了。二位头拿签票上堂圆令，一还这签票，一消差，他一瞧行啊，愣把这谭旺给拿来了。好，喝喊唐威，三班衙役列立两厢，插手施礼，说了一声：“带谭旺，带谭旺，带谭旺，带谭旺。”二位头亲自到班房，谭爷，您听见了吗？喊您呢，啊，这让带您好带头前带路，这链子您自己捧着点，我们就头了，虚带一点啊。行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哗楞。谭爷一捧这向下铁锁，跟着可就迈不到堂上了。刚到堂口这儿，三班衙役黑红棍啊，拿这个一杵，这地板咚咚咚咚，喂呼，这叫下把威。老头您还别说，这么大剑可没打过官司。到堂上一瞧这尸板，呵，这家伙，我上堂去难了。怎么，你再见可你是平头老百姓，见着一府的知府，这是父母官，总得行礼呀、啊、有心不跪不合乎律法，来了吗？人在矮檐下怎得不低头，这么大岁数一上堂，哗楞一等这铁锁往下这么一跪，说草民谭旺见过府台老大人，扑通，老头跪这儿了。大家伙揪着这心呢，心里话说这老头上台又不跪怎么办呢？那一般人不跪，过去照克隆马呱就一脚，跪下跪跪跪下，跪直了，连打带骂，这过去一脚就弹出去了。就老头是剑客呀，他说不跪我们这一堂人闹不过他呀，他自己跪下了，大家伙松一口气。张志忠，咚，谭旺抬起头来， 草民有罪不敢抬头，庶女无罪，老头这么一抬头，张执中往下这么一瞧，低头，年迈苍苍一老者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现在有先侯侯府丢失夜明珠一只，这只夜明珠有人说落到你的家里头了，还不从实的讲来吗？老头一听，哎呀，府台老大人呐，不错，谭望家中确实有一只珠子，也谈不上什么夜明不夜明，总是值几个钱就是了。少年之时行走江湖，偶然得知在我家也不过几十载，说是我家的东西，实际不是。真说有失主找来，我是双手奉还。不过恐怕丢珠子人也不是西安的侯爷，这位侯爷嫁作西安不过数载，这只珠子到我家几十年了，亲戚朋友邻里街坊无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焉能是西安侯府的？想必是侯府之人片面之词吧。对，看你年迈苍苍，面带忠厚，也不是行窃之人。不过你言讲西安侯府之人片面之词，谭望，你这片话也不可全信，也保不准您这片词呢也是片面之词。那怎么办呢？您得容我调查调查。来，收监，收监。谭望一听，心里边一惊啊，你慢慢的派人访查不就是了吗？他想的是到了府衙这儿把这事情解释清楚了就回家了，就没事了。嗯，不仅人家给关起来了，人家话说的可和气，我没说准是您拿的，得容我们府里头调查调查。那调查调查，您人不能回去，有串供的嫌疑，把您留到我这儿。但是这个收监可不好听，说现代话就是拘留啊，可就把这个锁链就给链上了。可谭望老头子心里可难受了，这才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哪成想好模样的身陷桎梏啊，就会遭了官司，现在蹲大牢了呢。南所十二号，稀里哗啦牢门一开，连班头带牢头全都挺客气，堂上叫谭望，堂下呢全叫老爷子。谭老爷子，哈哈，没别的，您是成了名的老先生，按江湖话说您是老人物老字号，就凭您这能耐啊，双肩晃动一错腕子，什么叫锁呀链子呀，也困不住您，踹撂就走了。动起手来，别看您现在身带枷锁，我们也不是您的对手，可您呢一不吵二不闹，也没有拒捕的行为，您这实在是照顾我们，不仅顾我们身家性命，还顾我们的饭碗。您这一越狱不要紧，我们的差事下了，家里老婆孩子等着我们这个啊月钱关这饷好吃饭呢，那么简直的说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您这个官司我们也知道是冤的，在里边您也待不了三天两早先，既然您不为难我们呢，我们当小差事的必不敢为难您。老爷子您只管到里边瞧，说住监狱了，条件还能好到哪儿去吗？但是这里头也分三六九等，你要听隋唐演义开篇头一回，程咬金卖耙子，就打程咬金蹲监狱说起。程咬金在监狱里头吃香的喝辣的，所有的这些个监狱里边当差的大伙儿攒工业凑钱养活着他跟他妈， 那王道极了。那这个呢，您进去看，整个南所这一溜，为什么让您在十二号？您瞧这十二号，首先说，前的是门，后的是窗户，通风，绝没有那种额外有那种汛气，没有。这屋里边干净，我们天天扫，而且这屋子里头，说白了，关的没有啊一般人，没有怂人。像那个死刑犯、滚马强盗、江洋大盗，啊，这还算净胳膊净腿。就那个偷鸡的米贼，甚至于说现代话，作风不好，臭流氓，嫖一妇女，吓他了，那个，那甭说，南所这六房子他们都不配住。大通铺两头日板，一个一个往里杀，拿脚蹬，多的塞不下人了算一个。人性最次的那个，挨着尿桶，让你睡这儿。像您这个，就在这屋。这屋还有好处，这屋没死刑犯，没死过人，干净。什么神了鬼的全没有。您再往里瞧，一般的监牢房里头，有把稻草就不错。坐地上多凉啊，晚上睡觉躺在地上，躺在木板上，不舒服。有一团乱草，那就很不简单。您看这十二号牢房里头，这褥子当然不能特别讲究，闪断的褥子，闪断的被窝，没有。甭管是补丁落补丁，干净不干净，总算有床薄褥子，有床薄被，还有个枕头，荞麦皮的枕头吧，还有个椅子。您老人家吃喝用的东西呢，家伙呢，您放心，比我们自己用的还讲究。未曾给您盛饭之前，先拿开水把它烫了。您要比家里头比不了，在我们这里头，您住这家最好了。谭王一听，甭介绍了，说了半天，我也不打算跟你这儿待着。可是这几位把话都说到了，不能为难人家，一踹料走了。走了，我这案坐实了。本来我没事，我心虚什么呀？嗨，哪儿待着不是待着呀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跟家也没事，也是闲坐，跟这儿也是闲坐。我呀，一辈子了，这么大岁数还没蹲过监狱呢。我来一回吧。甭废话了，我进去就是了。把牢门打开，往里一让，谭旺一瞧，哟，这十二号里边这椅子上坐着一位，也挺干净，40多岁。你瞧谭旺进来一抱拳，嚯，这位老爷子，您岁数不小了，您怎么也关到这里头来了？谭旺一听，你看我还有狱友啊，不客气，我怎么关进来的？嗨，我这有点小误会吧，甭管怎么说，关进来了，有什么话咱一会儿再聊吧。那好吧，您坐这张椅子，不，我就坐床上就行，你还坐你的。你们二位聊着，我们可就出去了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忙你们的。狱卒过来，稀里哗啦把门带上走了。这位呢，跟谭旺套近乎，老爷子您贵姓，哪的人呢？谢家滩的人，啊，身在余杭，我有这个渔业的执照，手底下养着这么几条船，有点这个渔民，打鱼为业。我本人我可，不干，我这岁数在这儿了，就是他们干完了呢， 我多少的有些个利润，哎，收点利钱就是了。哦，好，谢家滩的谭旺谭老爷子，您这是啊，此地的名人呐。您因为什么蹲监狱呀？嗨，这我家里头啊，有一颗夜明珠。哦，我听人说过，在您家里头好几辈了。不，你说这也不对，传的玄虚了。几十年前我得到的，我杀了一个贼人，这个贼人身上扒下来的，我不知是谁的，我有心还人家呢，没有苦主，一直在我们家搁着，倒不是我要把它据为己有，实在是个好东西，我也不能轻易的拿出去。那么在我手里总有这么大几十年了， 哦， 那怎么因为这个珠子惹什么祸了吗？是啊，这个西安侯愣说呀，他家里丢了一颗珠子，赖到我脑袋上了，说是我拿的，这不是可笑吗？那么这个西安府受了西安侯所指使，把我拘到当堂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现在将我强行的拘禁在此，岂不令人可恨吗？老头说到这儿啊，不由得一时神伤。怎么岁数到了，老了老了，怎么会蹲了监狱了呢？这个人又问到这儿，他这一说呀，也搭着有点气儿，心里的感觉怪别扭的。这个人一听啊，一拍大腿，您听听，这什么世道，什么王法，什么他妈西安侯啊，不地道。西安侯先搁在一旁，眼睁这西安知府是大大的赃官。哦，你听着这事儿不公吧？这您什么岁数了，谁不知道谢家滩的谭旺？我就不认得您，我都听说过，没练过武我都听说过您，人称侠客，您的侠名远播。另外您家的那珠子几十年西安人没有不知道的。第三，他家里丢东西就准是您拿的吗？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人拘来，这个于法于理讲得通吗？讲不通。这些不提，就冲您这岁数也不能留在这儿，也不能蹲监狱呀。那一定是西安侯啊，听说您家里有这么颗珠子了，想据为己有，或是出高价买，或是讹诈您，他仗着他有势力，使出来西安府知府，这就要讹诈于您，最后把这颗珠子讹到手算完。据我想一定是这么回事。谭旺一听，不错，我也这么想的，可怜我年迈苍苍，身陷囹圄，可就是因为这颗珠子，看起来这个好东西虽然是好值钱，但是也惹祸呀。啊，您别往心里去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是谁的就是谁的，不过就是可恼可恨这个西安府，这个西安府知府张志忠啊，这个狗赃官我知道，他是捐班出身，他花钱运动的这个四品黄堂，并没有真才实学，也不懂得怎么治理地方，这些年呢，鱼肉乡里，刮进三尺地皮，营保私囊，这还不算，专一的对上峰，就是奉承阿谀，溜须拍马。虽然说他的前程似锦了，他可就不顾百姓于倒悬了。在他手里办的冤假错案那是极多的了，可恨，恨者何来？恨者我一介文人，我不通武艺，我要通武艺呀、啊！我恨不得出了这个牢笼，夜晚之间我来到他的府衙，进了他的内宅，我就是这样手起刀落，咔嚓，把他人头割下，然后挂在县衙门外头旗杆上头， 让整个一西安府的人瞧狗赃官的下场。这还不算，我要是跟您似的手底下有这么些船，有这么些人呢，我就反他一座西安府。老头一听，嚯，这位干嘛的？这位岁数不大，义愤填膺，说现代话吧，愤青，就因为我这事儿把他气得麻塞的。你不要紧的，我这事儿没有那么大不是，也谈不到反呢。一介平人焉能随意言反呢？我也没别的造反呢。他冤枉我，我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？我告诉您，您呢，手底有这么些船，有这么些人，但是真要说反还不行，您必须有人相助。你相助啊？我不行，但我知道有人行。谁呀？此处有一座金龙川，银龙川，金龙川，银龙川里边可有一座万龙藏风岛。万龙藏风岛又该怎么样呢？万龙藏风岛里边的势力浩大了，虽然说我没进得全貌，我不知道里边到底怎么回事，我知道里边能人无数啊，似乎您这样的侠剑之流总有几十上百的，里边那个人位可不在少数，总有这么大几千万十来人，那个大小的战船无数，出产也是丰富的，您要能联合万龙藏风岛一块儿，他这还说呢，老头子可就明白了。老头子坐在这监狱里头一听啊，哦，感情是这么档的事情，不为谋我这颗珠子，为了劝我投降万龙藏风岛。金龙川、银龙川、谢家滩三川联合以抗万龙藏风岛，现在已成败局，我们这三庄不合，万龙藏风岛要各个击破。谢家滩呢势力大，我又啊有一身的武艺，人称剑客，他明着不来暗着来，他借这么一个要珠子的案由把我诓进西安府，先关在这儿，再派人劝降，以势力相逼，这是打算让我投降啊，万龙藏风岛是这意思。老头脑子多快，明白了，行了行了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们家不就那一颗珠子闹的吗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西安侯的，我把这颗珠子还给他，我不就回家了吗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，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，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，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，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， 最美中国人，顶天立地大写的人， 不必

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。